减少尾气排放，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 了。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。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？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最近一档以配音为主题的竞演类综艺节目《声临其境》在卫视播出，节目里赵立新、周一围、潘粤明等实力派演员的台词功底得到了充分的展示，这个节目本身也受到了观众的关注和好评。和之前热播的节目《演员的诞生》有所不同，《声临其境》这档节目是向观众专门去展示声音魅力的。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声音，说说演员的台词和配音工作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声临其境这个节目的竞赛赛制并不复杂，节目中的声音竞技一共分为3轮，在前2轮中4位演员都隐藏在幕后，观众只闻其声，而在第3轮的竞演中，演员们才会从幕后走到台前，上演一场精心准备的声音大秀。300位现场观众会投票选出最喜欢的声音，而3轮决出的最佳声音将有机会参与2018年度声音大秀的演出。第一期节目中，赵立新、周一围、潘粤明、张歆艺4位嘉宾就分别为多部经典影视作品进行了配音，比如《甄嬛传》《还珠格格》《魂断蓝桥》还有《夏洛特烦恼》等等。这些演员嘉宾有的是模仿了原声，有的加入了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，也让观众体会到了声音表演的魅力。在这期节目里，最让观众感到震撼的一位演员就是赵立新了，他对声音的掌握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而且还会4国外语极其流利，无论是魂断蓝桥还是功夫熊猫，他都是驾轻就熟，整个配音过程中口音的模仿是惟妙惟肖，在网络上赵立新的表演也是圈粉不少。赵立新自己就这样说了，声台形表这4个字集合在一起才是表演的最高境界，声音的基础条件对于台词的语言驾驭功力、技巧的掌握等等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太重要了。然而当下的影视圈，声音台词却成为了最容易被演员忽略的基本功，而对于台词功力过硬的演员来说，即使抽离了形体表演，声音表演本身也可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。比如这档节目当中的配音并不是简单的看片说话，还必须顾及口型、气息、节奏，做到配音和表演的无缝结合。为此在配音前，演员们都必须做好准备，熟悉视频和对白，研究角色感情。比如演员周一围，他就专门有一个小本本，无时无刻的用来记心得，为配音做准备。而张歆艺为《甄嬛传》中濒死的华妃配音，连抽泣的气声都得表演得严丝合缝。不少观众看了《声临其境》之后的感受是，没有实力的演员绝对不敢出现在这档节目中。对于选择嘉宾的标准，节目的制作方也说了，有2条：一是老戏骨、实力派； 有作品能撑腰。另一条标准呢，是要有一定新鲜感的嘉宾，不是那种满世界去上各种综艺节目的大熟脸。不过节目的导演也透露了啊，除了张铁林、唐国强等老戏骨之外，有流量有实力的新生代明星也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就比如最近凭借《演员的诞生》被观众认可的青年演员翟天临。此外节目也会邀请一些优秀的配音演员加入，像是季冠霖、边疆等等。对于这些好声音未来的表现，我们自然也是很期待的。 这里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人，他们是怪物、啊、 我是海绵宝宝、 疯子、乱之疯狂。别人视他们为疯子，而我们视他们为天才。经典之声《甄嬛传》。 记得我那年刚刚入王府，就封了侧福晋，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。王府里这么多女人，个个都怕她，就我不怕。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，去打猎。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。 经典之声，魂断蓝桥。 你跟我结婚？ 不可以，你疯了吧？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。 不可以，理智点。 我才不呢。 可你还不了解我。 会了解的，用我一生来了解。 不可以，现在在打仗，因为你快要离开了，因为你觉得必须在两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。 我们去结婚吧，除了你，别的人我都不要。 你怎么这样肯定？ 亲爱的，别支支吾吾了，别再问了，别再犹豫了，就这样定了，知道吗？这样肯定了，知道吗？这样决定了，知道吗？去跟我结婚吧，知道吗？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声临其境中几位演员的精彩配音片段。说起来，最近几年配音这个行业已经开始被大众所广泛关注。在影视剧的制作环节中，当拍摄场地嘈杂，无法现场收音，或者演员的声线和角色不合适，演员档期紧张，无法亲自完成配音工作的时候，后期配音这种制作手段可以保证作品的完美呈现。而这些充满魅力的配音也从声音上丰富了角色形象。但是这种手段啊，也让不少演员有了偷懒的机会。演员徐帆就说了，表演和台词是一块的，现在音响设备越来越好，观众对于声音的细腻表现力可以听得更清晰，这就要求演员有更扎实的功夫。可是最近几年在片场却出现了一类演员，被戏称为数字小姐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她演戏的时候啊，不背台词，只念数字，用念12345678来代替台词，最后呢全靠后期配音来解决。有不少演员直言就说了，自己遇到过数字小姐这样不专业的表现，也有演员努力澄清自己不是所谓的数字小姐，只是无辜躺枪。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数字小姐这个现象收获了大家的关注度，也证明大部分演员对台词功力还是有要求的。比如演员韩雪就说了，数字小姐与剧组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，如果其他演员都准备得很充分，有人冲上来就喊12345678，那导演一定会喊停的。我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愣了一下，然后就跳戏了。您看，就算是后期配音的电视剧，在拍摄过程中台词的表演也是很重要的呀。咱们还是拿演员孙俪来举个例子，说说这原声出演有多不容易。在电视剧《甄嬛传》拍摄的时候，孙俪就表示自己很喜欢原声出演，但是当时呢，她因为怀孕无法情绪太过激动的配音，所以导演才启用了季冠霖来配音，也捧红了这位幕后功臣。而到了《芈月传》的时候呢，孙俪希望这一次可以用自己的原声出演了，但是最终还是用了配音。孙俪也曾经对媒体抱怨过，最后成片没有用她的原声，她感到很遗憾， 因为她自己对台词还是很用功的。她还在家请老公邓超来做自己的老师，因为她是导演也是演员，演过很多帝王，这方面比我有经验。我就让她说好我的台词，我录下来在私下里做功课。而导演郑晓龙也解释说，孙俪的确很努力，但她毕竟没有经过专门的台词训练，表现力和专门的配音演员还是有差距的。我们也是反复比较纠结好久才决定用配音，还是要考虑整个戏的效果。还好到了去年的年度大戏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的时候，我们终于听到了孙俪自己的声音。这次孙俪也是相当努力了，她专门请了两个台词老师，在开拍之前从头到尾请他们朗诵一遍台词，帮助自己理解角色，也找到更好的表演方式。因为《那年花开》这部剧是同期首映，不容差池，这也让孙俪的声音出演更有难度。不过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，还是很成功的。孙俪不光用形体，还用她俏皮爽朗的声音生动演绎出了一个可爱又霸道的女商人周莹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风从哪里来节目正在播出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我们从声临其境这个节目聊起，和大家说说演员配音工作背后的故事。其实在最近几年的这个热播影视剧中啊，还有一个现象是大家已经关注到的，就是声音的霸屏。因为不少影视剧呢都是采用后期配音制作，不同的角色之间共享了同一把声音，启用了同一个配音演员。你比如季冠霖、边疆等等，他们就承包了多部热播剧男女主角的声音。对于这种现象呢，有的人表示没关系啊，只要配得好就无所谓啊。但是也有观众认为角色的声音和表演是割裂的，看不同的剧听到的却是同一个声音，感觉太容易出戏了。那要说最近电视上出现最多的一个声音，可能就非季冠霖莫属了。从《甄嬛传》到《芈月传》，季冠霖的优秀配音收获了大家的喜爱。他还为《锦绣未央》里的唐嫣，《孤芳不自赏》里的 Angelababy 担任了配音工作。包括去年的热门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杨幂饰演的白浅一说话，网友也很快认出，又是他，季冠霖。季冠霖是天津人，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，学的是播音主持，在校期间就为近百部译制片配过音，后来又凭借电视剧《张大千》中的表现获得了认可，正式成为了一名配音演员。他的父母都是京剧演员，所以他小时候是在剧团长大的，对于声音细节的处理、节奏的把控，他可以说是从小就受到了周围环境的潜移默化。2006年季冠霖在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中为小龙女配过音，2007年参与科幻电影《变形金刚》的配音，2009年在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同时为赵敏和周芷若两个角色配音，2011年在《甄嬛传》中又为甄嬛配音，从此收获了大家的喜爱。季冠霖自己说，因为甄嬛而被大家熟知，这是好事也是坏事。好的是让大家了解到了幕后配音演员的存在，但是就像是一个魔术箱被大家打开了，谜底被揭开之后也失去了一定的神秘感。甄嬛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，那之后如何在大家熟悉自己声音的情况下给不同性格的人物配音呢？这就需要他每接到一个新的角色都要努力回归原始的声音状态，永远记得自己是从零开始。很多人认为配音演员的声音是可以百变的，但是季冠霖否认了这个说法。他说，声音不是想变就能变的， 观众感受到的变化实际上是演员表演上的变化，包括每一个表情的变化，每一个面部肌肉的变化，每一个情绪的变化。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就在于如何用声音把这些变化表现出来，将声音和情绪结合在一起。如果只是音色较劲，那就太表面了。通常情况下，配音的环境中只有屏幕、话筒、台词和台灯啊，虽然没有对手演员，但也必须和剧中人物一起哭一起笑。季冠霖说，配音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对手的，画面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对手，只不过我们配音演员不穿不扮，没有灯光，没有摄影机，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工作环境。在这里我可以瞬间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五秒钟、十秒钟进入那个情境，真的跟着演员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动。我们还是从《甄嬛传》说起哈。其实呢，这部剧刚刚开始播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孙俪用的是配音，因为季冠霖对孙俪的表演是下了功夫去模仿去贴合的。连导演郑晓龙都曾经评价季冠霖的哭戏完全就跟孙俪一模一样。季冠霖透露自己声音其实只有50%-60%接近孙俪，尤其当演员表演幅度很大的时候，观众的注意力会放在演员的表演上而不是声音上。如果声音能够和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贴合很稳的话，观众就会觉得那就是他的声音。在季冠霖看来，孙俪的表演非常完美，不能在自己手上掉一点点的分，以至于后来在给孙俪配《芈月传》义渠君死的那场戏的时候，他用了最毁声带的方式发出了芈月失控的声音，配完音之后自己都差点晕厥过去。不过说到最近他的声音在屏幕上出现太多有点霸屏的时候，季冠霖也表示，相比三四年前，现在他接戏的频率和数量已经缩减一半还多了。而他对于2018年的规划就是不接古装宫廷戏的配音工作了，可以配配纪录片啊、动画片啊，也让自己去寻找一些新的可能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-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你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今天咱们聊的是配音。说起配音演员这个职业啊，一般指的就是为影片配上对白的人。在日本呢，配音演员叫做声优。除了外语片的配音之外，他们还活跃在动画片以及电玩游戏的配音工作领域。因为日本的动漫产业较为发达，也带动了声优产业的发展。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声优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，可以主持、唱歌、拍广告，甚至成为了偶像明星。在国内，刚才咱们说的是当下影视剧的后期配音工作，但是搁在以前，国内最常见的配音工作大多都是出现在译制片中。回想过去，译制片在中国是走过了漫长曲折的一个过程，从最初的默片到配幻灯小字幕，在现场讲剧情，再到真正的译制片出现，观众也逐渐习惯了外国演员的嘴里讲着流利的中国话。但现在很多人去电影院看电影都不会主动选择普通话译制的版本，而是愿意去选择没有译制的字幕原声片。那人们还需要译制片吗？1948年的1月8号大上海大戏院供应了由20多位华侨译配的意大利影片《义武难忘》，这是第一部在中国供应的外国人说中国话的电影。1948年9月，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翻版组，开创了咱们国家电影译制事业的先河。1949年5月，普通译兵译制完成，也标志着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出现了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普通译兵 东北味十足的配音可能有点滑稽可笑，但是却和苏联红军战士的工农身份很符合，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亲切。当时的译制人员也是做了很多的摸索工作，例如影片中苏联红军冲锋的时候高呼乌拉，也就是万岁的意思，但中文的万岁却和人物的口型不吻合，最后他们就想出了用冲啊来替代。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袁乃臣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译制片之父，而片中的几位配音演员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奠基人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译制片最辉煌的时期，《魂断蓝桥》中刘广宁、乔真的完美演绎，让这部在欧美原本非常普通的影片成为了中国影迷心中的爱情经典。再比如说《西西公主》中丁建华和施荣恰到好处的表现，《叶塞尼亚》中李子的一句喂当兵的，还有《佐罗》中童自荣富有磁性的声音，《追捕》中毕克为高仓健带来的经典配音，这一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，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百看不厌的影片，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，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。现如今大众的英语水平不断提高，很多年轻人也更愿意看原声电影，译制片确实已经不再流行了。不过对于声音产业来说，如今依然是一个很好的时代，尤其是二次元这个概念进入人们视野之后，动漫、游戏包括我们的广播剧等等形式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，这些就都给配音演员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那我们也希望中国的配音行业能多出来一些明星，去带动整个行业的开拓和发展。今天最后一点时间，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，叫做《追光者》。我觉得配音演员其实就是一群追光的人，不光是在追逐光影，他们还在用他们的嗓音为光影增添魅力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再见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thank you.